这回松开它，看着鼻尖浅浅的牙印往下浅去。姬彤捧住他的脸哀叹， 好累啊，好累，好困。 周回停下来伏在他身上， 唉，你好重。 睡吧。 周回翻身将他拽到自己身上躺着。五月天长，近五点天已发亮，季彤正熟睡着，迷迷糊糊被周回紧紧搂住，他摸向他蓬软的头发。 你醒了？ 周回梦到了最不好的事情，即便醒来，想到那些残忍的画面仍然心如刀绞，听人言，听书讲，再感同身受，也不及亲历者万分之一的绝望与痛苦。这是他第一次觉醒有关那场屠杀的记忆。他的指尖微颤着，始终咬着牙，被痛与恨完全包裹，一时难以抽离。 怎么了？ 别说话，让我抱一会儿。 周回的脸埋在季彤的怀里，声音闷闷的，有些哽咽。季彤了然，他一定是梦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于是他轻轻拢着这个大男孩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就像你现在回忆起幼年因失去最爱的玩具而苦闷，想起家人离世时的绝望，你只会记得那时候非常难过，哭得很厉害，细想时或许还是会心痛一下，但大多数情况却是再也无法完全切身处境的感同身受。这就是记忆和时间的强大。对季彤来说，那些过去在经过长久的岁月洗涤，越来越深埋心底。他一边适应，一边试着放下，不想终日在苦痛中沉沦。于是记忆就只变成了记忆，被尘封多时，直到周回的到来重新发作。可悲的是，周回正在重历那些，就如同十几年前的季彤，对那些滋味他再了解不过了。天更亮时，周回睡醒了，糟糕的情绪消散许多，他摩挲着季彤的脖子。 我想吃面。 好，煮面了。 季彤在他的思摩中艰难地起身，周回跟着他起身。 我要吃三碗。 三国都可以。 周回送季彤到医院便去跑步了。今天没有手术，季彤在科室坐诊，大医院规矩多。季彤不喜欢复杂以及各种隐形规则，当年选了家相对人性化的小医院。他对头衔职位也不在意，又懒得写论文，混这么多年还是个主治。送走个复诊的老太太，季彤去了趟洗手间，回来时见周回坐在他的桌侧。你怎么来了？ 吃病啊。 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 想你想的心痛。 油嘴滑舌，这是心胸外科，我看你应该去口腔科。 不要。好了，不疼了。 周回握住他的手放在心口，季彤收回手。 上班呢？ 知道了，不打扰你了，等你回家。 他起身在他脸颊上落下了一吻，紧接着便倒退出去。今天病人不多，空闲的时间里，季彤不时地看一眼钟表，期盼他能走得更快些。从前他总是不紧不慢地磨蹭许久才回家，这会儿一到点换上衣服，嗖的就溜了出去。 更美好的是，他刚出门，周回就出现在眼前。他远远一看到季童的身影，便立马加快步子迎上来。季童站在阶梯上，与他平视着。 你不会一直在外面吧？ 也没有一直，走吧。 周回牵住他的手，带他打了辆出租。 我们这是去哪儿？ 去吃饭，我订了餐厅。 这是鞋？ 路过的时候看到的，摆在玻璃柜里面，感觉很漂亮。你看看喜不喜欢？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这个牌子不便宜。 周回不搭话，弯下腰给他换上。 好看吗？ 好看。 鞋跟不高，不会太累的。喜欢吗？ 我有工资且不低，喜欢什么可以自己买。你还不要浪费父母的钱。 不浪费。 目的地有点远，是个花园餐厅，除了服务人员，只有他们两个客人。这里像个野性的童话世界，看不到一点钢筋水泥，墙是木，地是石，到处充满花草画作古董，还养了些鱼鸟。 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都不知道这个地方。 老板是一个加拿大人，我包了场，今天没人打扰我们。